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2集，俊爷给秦家扔了惊天大雷。秦修成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，把帽子往下拉了拉。 老爷子死后就没有了。 果然是嫡系一脉，你们秦管家不知道他在这里吧？ 经纪人啧了一声，要是知道会这么淡定？秦修成没有说话，他不是嫡系一脉，是秦家老爷子把他从豺狼虎窝中抱回来的，所以才在那场风暴中逃过一劫。若不是因为他一直在娱乐圈蛰伏，秦四爷也不会放过他。如果没有秦老爷子，他可能活不过十岁。直到近些年他的人脉成型了，才帮着秦管家找回了秦汉秋。两人没有聊几句，就看到秦冉抱着书，拎着背包从大门口出来，脖子上还挂着黑色的耳机线。经纪人停了话头， 姐姐。 秦岭往前走了两步，兴奋地喊她，黑漆漆的眼眸亮了亮。秦冉穿过人群，不疾不徐地往这边走，大门处人少，微微眯着的眼眸有着难以掩盖的造诣。秦修尘把口罩往上一拉，压低声音， 先上车。 一行人欲走，不远处三个男生小跑过来。 秦冉，教授说这本习题你做得差不多了，能借给我们看看吗？ 说话的男生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外套，拉链没有拉上，身材挺拔，眉清目秀的。秦冉低头把手中的书抽出来一本递给他，刚好写完。三个男生显然跟秦冉挺熟的，也没跟他客气。等三人离开，秦修成一边往车上走一边问他， 你同学？ 不是。秦冉换了一只手拿书，眼眸懒懒散散地眯着，大二的学长。 啊，你不是新生啊？ 经纪人拿好车钥匙，惊讶地看向秦冉。秦冉上了车，取下另一边耳朵上的耳机，眼稍眯说，是啊。经纪人坐到了驾驶座上，他还想问那为什么大二的学生找他要习题呢，看到后视镜秦冉那又冷又不耐烦的脸，不由憋回了声音。秦玲跟秦修晨次日下午出发，因为有孩子还有女生，秦修晨没有喝酒，只给两个孩子点完了饮料。这一回吃完饭，秦冉没有让人来接他，而是让经纪人把他送回了京大路口处。这是个好现象，至少没有跟他客气了。秦修晨穿着大风衣把秦冉送下了车，没敢逾越的要把他送回家，只站在车边等看不到秦冉身影了，才拢了拢大衣往车上走。 哼，秦影帝啊，你侄女儿有点意思。 经纪人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他看着秦冉的背影有些好奇。程家，程俊晚上本来没有打算回来吃饭的，但因为秦冉晚上没回去，他就驱车回了本家。今天不是每月的例行家族晚宴，但程温如、程饶汉还有几个管事堂主们坐在大堂中央商量着要事。程老爷子坐在最前方，一如既往地穿着唐装，眉眼藏锋。 京城最近异动， 大堂主起身汇报。 C 市那边有两个分堂的人需要调回，今年。 C 市是山区，里面有程家的好几个大型势力，除却京城，就属 C 市的人马多。程老爷子端着茶杯，他板着一张脸，看向慢慢吞吞把玩着烟的程俊。 今年你去。 爸。 程饶汉一听连忙站起来，神色变了变。 手里的手机几乎要被他捏变形。老爷子果然还一如既往地宠着小儿子，纵使他什么都不会， C 市那块香饽饽也要给他。谁都知道谁去 C 市对谁有利。其他几位堂主互相对视了一眼。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眸色沉稳，精致的下颌抬了抬，慵懒又散漫。 我拒绝。 他身边的程温如搭着腿看着他，好歹保持了自己的淑女风度，没有翻白眼。程俊低头看了看手机，8:30了，估摸着回去某人也该回来了，他才拍拍衣袖站起来。 爸，各位堂主，我就先回去了。 程饶汉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，冷笑着。 哼，果然还是扶不起的阿斗。 程温如看着程俊的背影，也站起来跟程老爷子等人打了个招呼，急急忙忙赶上了程俊。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，你要气死爸。 他双手环胸，来势汹汹。程俊咬着烟，眉目清染。 C 市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不去，走了。 他懒洋洋地朝程温如挥了挥手，按了一下按钮，打开车门，疾驰而去。翌日下午，秦修晨跟秦玲到达 C 市机场，又颠簸着剧组的车，来到一座只开发了一半的山区古镇风景区。他到达 C 市之后，也没有立马工作，而是带着秦玲把山下的古镇逛了一遍，询问了秦玲秦冉的喜好之后，他又买了很多当地特产，又把东西整整齐齐打包成三份。经纪人看着这三份礼物，让人收起来。 哈，是给秦管家、您侄女还有秦二爷的吧？ 这种事，秦修成也不是第一次做了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会买一些当地特产寄回去。这一次分了三份，应该是给京城那三个人的。秦修晨看着这三份礼物半晌，眼睫垂着，好半晌才开口道： 不用，全都寄给秦管家。 啊？全寄给秦管家？ 经纪人一愣，他不懂秦修晨的意思，不过他既然说全寄给秦管家，经纪人也没有多问，立马转身安排人着手办这件事情了。等经纪人走后，秦修晨才回到房间。秦玲跟他住一个房间，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放秦玲一个人他不放心。他进去的时候，秦玲正打开电脑在玩游戏。秦修晨找了个板凳过来坐在他身边。 小玲，我让管家送些礼物给你姐姐，你觉得你姐姐会要吗？ 相处了这么久，秦修晨已经知道秦玲说的姐姐就是秦冉。闻言，秦玲从电脑面前抬起了头。她没有立马回答，而是打开了微信，点开第一个被她置顶的空白头像。 姐姐，叔叔要送你东西。 好半晌之后，他才慢吞吞地回复过来，就回答了一个字，嗯。秦玲看了这个字半晌，摸不准意思，又从通讯录中翻了好久，翻到一个全黑的头像，噼里啪啦打了一堆字发了过去。停栏，程俊收到秦玲的消息，他靠在沙发上，毫无表情地看着秦玲发的一大串字，里面把秦冉的回复表情说得清清楚楚。好半晌，程俊回了一句话： 记得送去学校。 他自然看得出来，秦冉很喜欢这个弟弟。程俊回的比秦冉快，秦玲没有两分钟就收到了程俊的消息。他扫了一眼，然后随手回了一个微笑过去。秦玲打字的时候，秦修晨一直没有看，他尊重秦玲的隐私，不然一定会认出来秦玲发消息的头像。得到了答案，秦玲这才收回了手机。 姐姐不喜欢聒噪的人。 好。 秦修晨等了好半晌，也没有看出来急的意思， 只是一一记下。 我让秦管家别说话。算了，我再写上纸条。 哦，那没了。 秦玲收回目光，继续玩游戏。秦修晨点点头，又问道： 你姐姐还有其他喜好吗？ C 市新奇的玩意儿多，他之前就给秦玲买了一堆。难得秦家自从老爷子死后就让他觉得没有归属感，倒是这两姐弟他十分用心。一天后晚上八点，秦修晨寄到京城的三份东西秦管家收到了。秦管家这会儿正跟三个程序员阿海他们研究这回的工程呢。这是他们这几年来第一次接触本部的工程，又是紧张时刻，秦管家这行人十分在意。阿文从外面进来。 秦管家，六爷寄了东西回来了。 送到老宅。 秦管家头也没抬。阿文没有走，他拧了拧眉头说： 送货的人说其中有一份需要您亲自送到收件人手中。 我这边很忙。 秦管家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，疲惫地捏着眉心。 什么重要的东西要我去送？ 是京大的地址。 阿文低头看了看便签回答道。秦管家看了看天色，勉强开口： 现在也晚了，明天再送吧。 如果不是因为开口的是秦修晨，这种紧急时刻秦管家根本不会离开本家半步去给人送东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